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呢，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仍然是三字经里啊，经济名方独子，搓其药，记其事这一句。我们继续了解春秋战国时期啊，百家争鸣其他流派的情况。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成熟于战国后期，相对来说啊，各个学派里面它算成型的比较晚，但是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个思想学派，这就是法家。法家的法和我们今天啊大家说的法律的法虽然并不能够完全的划等号，但是法家的确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相比起百家争鸣其他流派的思想啊，法家有一点和我们昨天聊到的这个墨家呀比较相像，那就是法家墨家啊这两个思想的无论是创始人啊还是他们的继承者，他们都不是仅仅把这些思想啊停留在纸面上啊只做学术研究，不是，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行动派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有实践精神，要在实践当中去检验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是否能够真的啊如他们所想的那样去解决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家在发展的进程当中的那些代表人物，每一个名字几乎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都学到过啊，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各自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但是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高位啊，这个做丞相的居多，在这样的位置上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想法呀付诸实践。从早期的管仲、子产，到后来的李悝、吴起、商鞅、乐毅等等这些人，一直到战国的后期啊，我们知道法家出了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这就是韩非子。他把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人啊，在各个国家所实践的那些政策、制度、学说啊，加以总结、综合，最后呢，形成了一个非常成体系的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一个大的思想学派。法家呢，在治国理政的这个思想上啊，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他们主张什么呢？叫做行过不避大臣，赏善不以匹夫。换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法摆在这儿啊，你做的是对的，值得奖励的。那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你跟这个执法者的关系远近，还是你自己自身的这个位置高低，不管啊， 按照法条来决定该给你什么样的奖励就给，但如果你触犯了法律刑律，那么也同样，不管你和执法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亲疏远近关系，你是什么样的贵族身份或者是一个平民的身份，这些因素通通不予考虑，一切照着法条来核实，该给你什么样的处罚就给你什么样的处罚。可以说呀，到今天我们现在提出的依法治国的理念，那实际上追根溯源在法家的思想里面就已经成型了。虽然说在后来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发展历史当中啊，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觉得儒家思想作为显学啊，这个影响好像更深远，但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历朝历代的这些统治者他们的执政理念啊，执政的这些主张上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深受着法家思想的影响。从秦始皇算起啊，再到后来你说曹操也好啊，诸葛亮也好啊，隋朝的隋炀帝杨广，后来宋朝变法的王安石，乃至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到清朝的时候大家更熟悉啊，这个雍正王朝里面演的雍正，他们的治国理念可以说都是把儒家的思想和法家的思想啊融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么一种治国的方式。我们今天来看法家的这个思想啊，咱们就拿最简单的刚才所提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件事情来说，说说容易啊。我们今天在全社会已经普遍的有这种法律意识啊、法治的这种思想的情况下，真的想把这点落到实处，有时候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所以我们社会主义法治，我们希望实现的这个目标，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今天我们为此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可想而知，在法家思想刚刚诞生的时候，在那之前没有这样的事情，老百姓怎么会相信你们能把这件事情践行到底呢？所以法家的这些先贤，他们在最开始推行自己的这个思想理论的时候，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取信于民，非常的重视诚信，要让老百姓相信我是能够做到言出必行的。哎，只有做到这一点，后续我才能够令行禁止。咱们举商鞅的例子来说啊，最开始的时候怎么实现这一点呀？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当中啊，曾经写到过商鞅当年所干的这个事情啊。秦孝公当时呢，任命商鞅做左庶长啊，一个这个挺高的一个官职，让他呢负责这个在秦国推行变法。可是呢，这个法令已经下达了，老百姓没人理，谁知道你这刚任命你当官啊，你就出这么多的这些这个措施，我怎么知道你这政策是不是能推行下去，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呢？万一你忽悠我们怎么办呀？那商鞅这个时候怎么办的？史记里说啊，乃立三丈之墓于国都市南门，他在自己国家这都城的南门那儿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牧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与十斤啊，招募老百姓，谁能把这三丈的这个木头啊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斤。我们今天这个说这个丈啊和那会儿这个度量不是一回事啊。咱们今天想这三丈的确挺高的挺苦的，那会儿没有，那会儿那三丈啊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一人来高啊，的确呢需要你付出点体力，但是呢也不是太累。就基本上这么说吧，是个男人这项工作应该就能完成，不是什么难活累活。可是呢，老百姓看到这样一个政令以后啊，史记里说明怪之，莫敢喜。老百姓觉得好奇怪，什么毛病，新来一个官啊，就在南门这儿立根木头，也不说干什么，就把这木头让从南门搬到北门，就给十斤，给这么多钱。我们不信，不定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呢，用他们今天的话说啊。可是呢，商鞅一看到这个局面，好，不着急，给十斤你们不是不干吗？改啊，复曰能徙者于五十斤。你要能把这木头从南门给搬到北门啊，我给五十斤，赏五十斤，赏五十斤，大家也还是不信，给这么多钱更不像话了，这活又不是什么累活，哪儿就给五十斤呢？不信归不信，说风凉话归说风凉话，可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有这么一位，人家想开了，嗨，不就是一根木头从城南搬到城北吗？啊，就算他蒙我骗我，我搬这一趟我也受不了多少累，对不对？ 你就算不给我那五十斤，我就当白跑这一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啊。万一你要给我了呢？哎，这人呢，扛着这木头就从南门奔了北门了。到北门一看，商鞅就在北门等着呢。把这木头往北门这儿一落，商鞅直接就让手下人五十斤送上。全城老百姓一下子疯了，哎呦，这么好的活我们错过了，没干，这便宜让他捡了。这回知道，哦，商鞅是个言出必行的人，说话算话。到后面，商鞅在变法的过程当中推行的各种政令啊，就都畅通无阻了。在这个基础上啊，秦国商鞅所实行的这个变法才走向了成功。到后来呢，终于换来了是秦国的一统天下。但是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不得不提到的是，法家思想的这几位先贤啊，他们的结局却都比较悲惨。像商鞅，我们知道死了以后被车裂，那么韩非子呢，是被人在监狱当中用毒药给毒死，毒死他的是自己的同门的师兄弟啊，另一位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而李斯自己呢，最后的结局是被腰斩啊，这也不得不说是这一学派啊，在历史上的悲哀。不提这些残酷的事情了，咱们还是回到曲艺作品中来吧。在我们新时期的相声作品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呢是在普及法治思想、法治意识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请您集中的欣赏几段。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牛振华、李毅二位合说的相声《法治漫谈》。 您是一位演员， 对， 你为演员的生活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呢？ 演员的生活嘛， 啊， 丰富多彩，充满诗意。 哦， 一年四季周游各地， 嗯， 访问名川，游览圣地， 啊， 这里唱歌，那里演戏， 哎， 北京授奖，上海传艺， 对， 今天出国，明天枪毙， 啊，枪毙呀？ 哎，工作需要， 没听说过呢。 啊， 工作需要 啊， 演一场戏把我给毙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回你参加那个白毛女的演出 啊， 最后一幕不是把你拉出去枪毙了？ 嗨，那是我扮演黄世仁 啊。是啊，工作需要你扮演黄世仁。 对啊， 剧情安排要枪毙黄世仁，不毙你毙谁呀？ 瞧我这倒霉劲儿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枪毙你吗？ 就因为还枪毙我呀。 啊， 枪毙黄世仁。 你知道为什么要枪毙黄世仁吗？ 为什么呢？ 告诉你啊， 啊， 按照现在的刑法， 嗯， 黄世仁， 哦， 哎，也就是你啊。 哎，别， 你有几条大罪？ 哪几条大罪啊？ 你勾结日寇 啊， 犯了叛变投敌罪；你霸占农民的房屋土地， 啊， 犯了侵犯财产罪；你打死杨白劳，犯了故意杀人罪。 啊，行，这几条罪就够我受的了。 你是罪大恶极，你说该不该枪毙你？ 我早就该枪我呀。 不过你别害怕啊， 啊， 法院真要判你， 嗯， 你可以找我。 找你？ 哎，我给你当律师。 哦，你精通法律？ 不敢说精通 啊， 知道一点。 哦， 如果你是冤假错案， 嗯， 我一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为你辩护。 那我太谢谢你了。 即便啊 啊， 你真的有罪， 哦， 该死该杀该枪毙， 嗯， 只要我一出面 啊， 我就能让你顺顺当当的 释放回家， 照样枪毙。 哎，还得枪毙呀？ 那当然了。 那你出面管什么用啊？ 我能让你死个明白。 好嘛。 哎，你知道什么是刑法吗？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 刑法呀， 啊， 前五章后八章，共192条。 嗯嗯， 就拿第二编来说吧， 啊， 概括了八个方面的犯罪。 哪八个方面呢？ 有反革命罪， 哦， 危害公共安全罪， 嗯，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 啊， 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 哦，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婚姻家庭罪，渎职罪。你打算犯哪条罪？ 我哪条我也不犯呢。 细分起来还很多条呢。 啊， 今天啊，我只能简单的给你介绍几条。 哎，那你就给说说吧。 说什么？ 说说。 好，比方说吧。 嗯， 比方说你大哥。 大哥？ 哎，你有个大哥吧？ 有一个呀。 你大哥 啊， 拦路抢劫。 哦，哎，没有啊。 是不是打比方吗？ 干嘛非得拿我们家人打比方啊？ 说你们家人，你听着多亲切啊。 我们家人都当强盗了，我还亲切呢。 不是这么说，你印象深，比方是暂时的。 哦，这么说还非得拿我们家人打比方。 哎， 那好，那你就比方吧。 比方说你大哥 啊， 拦路抢劫。 我听着这么别扭。 你大哥想发财，不靠劳动靠打牌， 哦， 一下输了八九百，持刀拦路抢钱财。 真拦路抢劫啊？ 你大哥说了 啊， 什么？哼，靠劳动致富。 嗯， 又累又慢， 费多大劲，攒多少年才够个万元户？ 哦，想当万元户 啊， 那最好抢去。 哦，你大哥抢劫是你指使的？ 就是。什么呀？ 嗯，你知道你大哥犯的什么罪吗？ 不知道。 他犯的是抢劫罪。 哦， 按照刑法150条规定 啊， 以暴力胁迫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还可以处死刑。 嚯， 你大哥判几年呢？ 我哪知道啊？他今年都45了。 45 啊， 他有期徒刑15年，出来正好60。 哦。那就该退休了。 哎呦呦，还打算退休的 啊？ 行了，你大哥这就算进去了。 哦，这就把我大哥给判了。 你也长知识了。 我就长这知识、 啊、你别着急，你往外听 啊，你这知识会越来越丰富 啊。 比方说吧，你二哥又给抓起来了。 我二哥又怎么了？ 做买卖啊。 做买卖不犯法。 长途贩运， 长途贩运政策允许啊， 不是一个人干的， 可以合伙经营。 他从四川呢 啊， 带了几个青年妇女 哦， 跑到山东， 嗯， 然后他又一个人跑回四川。 那几个妇女呢， 在山东给卖了。 卖？哦，人贩子呀。 就你这二哥啊 啊， 结婚讲排场，自己没那个经济力量，羡慕虚荣，追求享乐、 哦、 这可就走上邪道了。 嗯， 他听说四川姑娘老实，就冒充招工人员跑到四川 啊， 骗了几个农村姑娘，送上火车运到外地贩卖。 是啊， 那你说这个外地哪有买媳妇儿的？ 嗯，山东个别农村有买媳妇儿的。 哦，你二哥是你给指的路。 对了，不是啊。嗯， 那你怎么那么熟悉啊？ 这不是刚才你说的山东吗？ 拐卖妇女触犯刑律 啊， 按照刑法141条规定， 哦， 拐卖人口的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你二哥判8年。 我们家又进去一个。 你的知识又丰富一步啊。 我就这么丰富、 啊、哎，抓一个你进一步，你呀还得不断的进步。 别进步了， 自从你大哥二哥抓起来以后 啊， 你三哥也不敢落后。 我三哥又怎么了？ 其实你三哥还是不错的啊。 哎， 比你大哥二哥都强。 就是嘛， 他从不拦路抢劫，更不拐卖人口。 他比较老实， 就是参与过一次 什么呀， 劫持飞机。 劫飞机呀、啊、这更厉害。这个我告诉你说啊、 嗯、 那可不是我三哥。 哦，那是你四哥。 对了，谁呀、啊、我四哥也不干这种事儿。 那就拿你四哥打比方吧。 他又给我四哥矮上了。 就你这四哥啊 啊， 偷听敌台广播， 哦， 受了反革命宣传的蛊惑 啊， 妄想到台湾升官发财，决定铤而走险。 嗯 啊，劫持飞机、 哦、 和几个同伙一商量啊，带着凶器上飞机了。 这就上去了。 上去又下来了。 怎么那么快就下来了？ 劫机阴谋被彻底粉碎。 哎呦，这个罪过可不轻啊， 构成反革命罪啊。 是不是？ 按照刑法100条规定 啊， 劫持船舰、飞机、火车、电车、汽车的， 嗯， 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哦、 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还可以处死刑。 得，看来我四哥要完蛋。 你四哥完了不要紧呢， 嗯， 你还有个三哥的。比方说你三哥吧。 哎，等等等， 嗯， 别比方了。 嗯， 你打算把我们一家子全弄进去啊？你 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 啊！ 我们只抓坏人，不抓好人。 还是的， 对坏人不打击，就是对好人的残忍。 这倒对， 这不叫把你们家都弄进去， 那叫什么呀？ 一网打尽。 这不是还一样吗？这不是？ 干脆说吧，你还有几个哥？先说你三个。比方说你三 个，一个也没有了，没有了啊！哎， 这你可骗不了我啊！ 啊， 咱们老街坊老邻居。 怎 么？你们家的情况我还不了解。 你了解什么呀？ 你明明还有一个三哥吗？ 三哥不在家， 嗯， 出差去了。 哦，出差了。 哎， 那不要紧。 哦， 回来再抓他。 还得抓老三呢。 先区区审判，我这先说着。比方说你三哥、 啊、别说了、哦、我说你啊、 嗯、 给我留一个哥哥好不好啊？你， 我说为什么单单不许说你们老三呢？ 我跟我三哥感情最好，不许你拿他打比方，知道吗？ 好好好，不说你们老三。 哎， 你还有什么亲戚？ 哎，亲戚你要说进去，你这灭九族来了。 灭九族那是封建主义法律啊。 啊， 我们主张是罪责自负，不准株连无辜。 这还差不多。 你们家还是不是？ 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说，我们家可没人了啊，就剩我跟我儿子还有我爱人了，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你还有个爱人呢。 看来我爱人也得遭殃了。 说实话。 什么呀？ 你爱人对你怎么样？ 好极了， 嗯， 净给我做好吃的。 啊，这我知道 啊， 他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对对对， 今天葱油饼，明天炸酱面， 哎， 上午包饺子，下午熬鸡汤。 呵，我爱上熬鸡汤啊，最拿手了。 那天他给你熬了一大锅鸡汤 啊， 嘿呦，那个鲜 哦，你连喝了两大碗。 三碗我也不嫌多呀， 两碗没喝完，把你爱人抓走了。 哎，他犯什么罪了？ 熬鸡汤啊。 熬鸡汤犯什么法呀？ 佐料搁多了。 谁熬鸡汤不搁佐料啊？ 他搁的太多了。 都搁什么了？ 葱花香末 啊， 味精味素 哦， 胡椒面辣椒面虾米皮小麻油， 嘿， 觉得还不够鲜。 嗯， 蔫不筋又撒了两包耗子药了。 啊，耗子药 啊， 鸡汤里下耗子药， 这是什么行为啊？ 这是谋害亲夫啊。 哎呀，学问见长。哎， 我就长这学问呢。我 鸡汤里下耗子药啊， 啊， 目的是要你的命 哦， 甭管什么主观原因，构成了侵犯人身权利罪。 是啊， 按照刑法132条规定 啊，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 你爱人判无期。 得，这回我们家可真没人了。 怎么没人了？你还有个三哥呢。 又提我三哥。 哦，对对对，出差了。 哎， 什么时候回来？ 你管不着。 嗯， 我告诉你说啊，不许拿我三哥打比方。 好好，不说你三个， 对不对？ 不说你三个。 哎 哎，那位观众说了，你还有个儿子。 我说您提醒他这干什么呀？这看来他是要斩尽杀绝呀。我告诉你啊， 嗯嗯， 我那儿子呀， 嗯， 可刚16岁。 16岁怎么了？ 嗯， 16岁怎么了？我今天重点就说这15、16的 孩子年纪小，法律管不了，16岁他不够岁数。 刑法14条规定，已满16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我儿子15岁零364天，差1天他不够16。 刑法14条还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嗯，看来我儿子也跑不了了。 时间的关系啊，牛振华、李毅二位表演的这段普法的相声作品《法治漫谈》，我们第一时段呢先欣赏到这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两位的精彩表演。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行有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不计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诗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对街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歌唱春风的仪式，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正过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样？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一些法治主题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牛振华、李毅二位啊，给我们把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法治漫谈来收个尾。 其实你那儿子还是不错的啊， 啊， 聪明伶俐，天真活泼， 就是 自己也努力啊。 哎， 前不久还进了重点学校。 哪儿啊？ 少年管教所。 哎，劳动教养啊。 哎，要不大家都夸你这儿子是有教养的人了。 就这么个有教养？ 这都怪你啊。 怎么怪我呢？ 就你那儿子 啊， 从小就养成又偷又摸的恶习。那你不但不管教他，你还夸他。 多会儿啊？ 那回他偷了一大堆衣裳回来，你怎么管教的？ 我说什么了？ 你说，嘿宝贝儿，嘿，真能干，嘿，哪儿捡这么多衣裳回来啊？ 捡的。 你那儿子说了，哼，宝贝，哼， 今儿啊，哼，老子运气好。好吗？他成我老子了。 这是老子在河边捡的。 河边捡衣服 啊？河里一大群人在那儿噼里扑噜洗澡，我把他们衣裳就都给捡回来了。 那叫捡呢？ 哎，捡了白捡，他不敢追我。 为什么呀？ 嘿，没穿衣裳。 嗨，哦，全水里泡着呢。 啊，就你那儿子啊， 嗯， 办这种缺德事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这 屡教不改，你说该不该送去教养？ 该教养。 你儿子教养去了， 我们家也就干净利索了。 哎，你们老三出差可该回来了吧？ 没回来。你别老打他的主意。 不是，他出差日子可不短了。 这你甭管，我告诉你，嘿嘿，他今年呢回不来了。 那你不想他吗？ 不想。 你发个电报催催。 不催，他该回来我也不让他回来，回来的让你给弄进去。 那你们家没人了， 还有我呢。 你 啊，干脆啊， 嗯， 你再举个案例， 嗯， 把我也弄进去。 那干嘛？ 好让我们一家子上里边，我们团圆庆嘛。 他还挺自学 啊。 行行，你呀，你想进去你都进不去。 怎么呢？ 你死了。 谁死了？ 你早喝耗子药了。 我把这茬给忘了。 有关刑法，今天我就给你介绍到这儿，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讲。我走了，我走了。 你走。哎，别走，站住，回来。 别走，我有事儿。 快，再接着给我说几条。 喂， 别走，接着说。 接着说，你们家没人了，我还怎么说呀？ 我们家没人不要紧呢，你们家还有人呢。 说我们家？ 对了，说你们家。 我们家的事儿就不用宣传了吧？ 不行，非说不可。哦，把我们一家子全抓进去了，你们一家子没事了，那哪行啊？咱们是多年老街坊了，老邻居了，对不对？我们一家子全进去了，你们一家子在外头，我们想你们呀、啊，是不是？ 行了，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啊！ 你们一家子在里边， 哎， 我们一家子在外边。 对呀、啊， 你们想念我们， 就是 想让我们也都进去， 咱们还当邻居？ 嘿嘿，不去， 不去也得说你们家， 非说不可呀、啊！ 一定得说， 说就说， 说， 说这叫什么呀？说我们家谁？ 先说你爸爸， 先拿我爸爸开刀啊！ 对了，说你爸爸。 我爸爸今年50多岁了。 哎， 他，他干嘛呢？ 他呀，他杀人了。 哟，够狠的啊！上来就杀人。 对了，持刀杀人，什么罪？说。 你让我想一想啊。 啊， 这个我爸爸呀，持刀严重的杀伤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 对了， 对不对？ 哎， 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7条规定， 立即枪毙， 无罪释放。 啊，白杀了！ 刑法17条规定， 嗯， 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这叫正当防卫，你懂吗？ 嘿，我们家杀人的全给抓起来了。到你们家这儿成正当防卫了？ 那当然，正当防卫和行凶杀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啊。 怎么区别啊？ 以事实为根据啊。 事实？ 嗯、 啊，那你说说。 事情是这样的啊 啊， 那一天月黑风高，乌云密布。 哦， 我爸爸携带大笔公款走到一条僻静的街上，突然窜出一伙蒙面暴徒，他们黑纱遮脸，白布缠肩，手持凶器，口出狂言。 说什么呀？ 留下你的钱财借给我们兄弟， 我 留钱还是留命，给你半分钟考虑。若有半个不字儿，杀了你，捅了你，宰了你，剁了你，马上地捅捅地撕了撕了你， 好吗？日本鬼子。 我爸爸面对鬼子是镇定从容 啊， 怒斥歹徒，字字千钧重。你们拦路抢劫，国法难容、你们不知法，不懂法，不识法，不学法，以身试法是法不容情。 歹徒怎么样？ 众歹徒亡命徒力，不顾刑与法、为图钱财，哪有人心甘、一暴徒拧着眉，鼓着眼，歪着头，斜着肩，收取三角挂刀，一刀刺胸前。 哎呦， 有一个暴徒呲着牙，咧着嘴，披着发，叼着烟，挥起碗粗的木棒，一棒扫腰间。 哎，看着点。嘿， 我爸爸是四面受敌，面面遭凶险、三处刀伤，处处血飞尘。他只有一个决心，誓死拼搏，保卫国家财产。他只有一个信念，正必压邪，光明战胜黑暗。 好， 拼拼拼，无私无畏无所惧。嗨哎哎 哎，怎么意思？ 我爸爸练起鹤形拳， 嚯，有两下子啊！ 他是空手夺刀，奋勇向前、 哦， 手起刀落，扎进为首歹徒的后臀间。 是啊， 我爸爸是且战且退，边走边喊。抓歹徒，抓强盗，抓坏蛋，吼声划破夜空，歹徒举刀乱砍。就在这危急时刻，武警及时赶到，群众飞兵救援，众歹徒鸟兽散，脚马又一溜烟。我爸爸就是被他扎伤的暴徒，往哪儿跑、也有今天、你们拦路抢劫，做个多端，不抓你，治理人民不得安、而今你这蒙面暴徒该把原形现，亮亮你的丑恶嘴脸，看看你庐山真面。 对， 刺啦，四下暴徒蒙面黑纱。 怎么了？ 原来是这个坏蛋。 谁呀？ 你们家老三。 哎，去你的吧。 这是一段从整体上普法的相声作品啊，法治漫谈，介绍了方方面面很多的法律法规。下边呢，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呀，可以说是专项普法的相声作品。它普及的呀，是当时刚刚颁布不久的森林法。我们来欣赏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表演的相声《严重警告》。 啊，我赞美你。 哦，要赞美我。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夸我体格好。 赞美你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我这气色也不错， 黑中透绿。 这是，哎，怎么绿了？ 有人侮辱你。 侮辱我？ 有人欺负你。 还欺负我？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是啊， 刺儿， 嗯， 照你那肚子就是一刀，咔嚓，从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这是多大的仇啊！这是 啪，撅折了您的胳膊，咚，冲您腿上乱踢，嘎嘣儿掐掉您的脑袋，唰，用你的头发扫地。 不是，你等会儿吧。 哎，我还没说完呢。 嗯， 他们 这是别管他们了 啊！ 你先看看我吧，我这都快成零碎了。 他们要是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怎么样啊？ 那倒没什么关系。 哎，没关系。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姐妹兄弟，可你自己对这一切却不言不语。 谁说的？我不言不语。我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咣咣咣，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干嘛呢？干嘛呢？ 啊！我不打他们，我的兄弟姐妹都完了。 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树， 树， 我们的树木遭到了乱砍滥伐，森林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呀、啊！ 你好，我还白激动了 啊！不，刚才你激动的挺好， 是吗？ 人们现在缺乏你这样的情感。 哦， 你再摆好了，你再摆好了、 啊，嗯， 哎， 嗯， 甭哆嗦，就都好了， 啊，行， 啊啊，大家看一看， 嗯， 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笑一笑，笑一笑，笑啊，哎，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瞪一下，哎，耳朵召唤着自己的同伴，扇呼一下， 哎，我动换不了，耳朵怎么动换呢？ 端好了枪，对着愚昧无知和官僚作风的目标猛烈的射击，预备，放，滋！ 对对对对对， 嗯， 怎么滋滋？什么枪？什么枪？这是？ 这是水枪啊！ 您这像话吗？怎么改水枪了？ 这为一棵树，我犯得上用真枪吗？你， 您这感情可不对。 怎么又不对了？ 你这感情连孩子都不如啊！ 孩子， 孩子看见小树遭到了破坏，什么感情啊？ 什么感情啊？ 比方您就是那棵小树， 嗯，怎么了？这 是折了那根树枝， 我都给弄折了。 孩子看着您就唱上了， 怎么唱的呀？ 小树，小树，你疼吗？轻轻的树枝，是你流下的泪吗？是谁把你折断？你能告诉我吗？你说话，你说话，你快说呀！ 喵， 这是树说话呢。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您看孩子这感情怎么样？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孩子一样。 老人你也比不上啊。 老人什么表情啊？ 再比方 啊， 您是一个被破坏了的苍松。 哦，老树， 枝残叶烂。 嗯， 你看看老人唱的歌， 怎么唱的呀？ 见到了森林被破坏 啊， 祖宗留下森林千千万，不孝子孙就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嗨哟， 我也敢瞪眼。 不是您这都什么调啊？这是， 哎，老树可不就这味儿吗？ 您这感情一点都不对， 是吗？ 你对树你一点都不亲， 对树亲什么呀？撅个树杈亲一口，会再把腮帮子给杵破了。你看， 人家砍您的胳膊，您什么感情啊？ 我拿枪还击啊。 那现在人家砍树了呢？ 我用水枪滋他。 怎么改水枪了？ 我滋不着，我还落个浇树呢，对不对？ 不对，你这不对 啊、哦！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吗？ 这我知道 啊！ 您这，盖房子 啊， 打家具，修铁路，都得要树、啊。 就这用处 啊？ 盖房子没木料了 啊？对对呀，你砍树啊、嗯！ 做家具没木材？ 砍树啊！ 铺铁轨要枕木？ 砍树啊！ 你再嚷嚷！ 砍树啊！ 使劲儿！ 砍树！ 中央现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 那你还让我嚷嚷？ 您看您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个儿不高你胆儿可不小啊。就冲你这么喊，我就得找林业部的领导给你反映反映。 嗯， 我也找领导给你汇报去。 我汇报什么？ 姜昆让我砍的。 我多的让你砍 了。我这说的是树的用处。 你树用处是光砍就是它的用处吗？ 那怎么着呢？ 咱们往深了认识认识。 那怎么认识呢？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啊， 我们的祖先就起源于原始森林。 哎，对对对， 身居林海， 嗯， 借森林挡御风寒， 就住那 一森林遮阳防暑， 嗯， 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邦异敌。 对， 人类发展到现在没离开树啊。 这倒是离开 过去串叶为衣，用树叶子当衣裳穿， 那离不开树 啊。树果为食， 嗯， 树的果子当饭吃， 离不开树 啊。 嗯， 构木为巢搭房子， 哎，离不开树。 哎，钻木取火， 嗯，离不开树。 炒木熏肉， 离不炒 啊？ 这是炒木熏肉，没树， 没树 啊？没有。 木耳长什么地方？ 木耳 长耳朵眼里头。 哦，对了，这会儿他又这么算了， 是不是？ 嗯， 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还这么重要。 给您讲几个例子，您听一听。 哦，你讲讲 啊。 嗯， 前年 啊，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什么名字呀？ 题目是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啊，看过 啊，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 啊， 再过几百年 怎么样， 再无视森林，乱砍滥伐森林的种植，无视以后 啊， 那不是这个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是什么了？ 沙漠光临北京城。 北京城变沙漠了。 变沙漠了，就跟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商府。 哦，对啊， 现在在沙漠底下才能找到城货的遗址啊。 对了，到处都是沙漠。 北京城变沙漠，那时候人后代人研究你李文华， 嗯， 找你们家就费劲了。 哎，那省事 啊， 我们家就住和平里 啊。你们家住沙子里 啊？怎么改沙子里？ 沙漠了。 哦， 找你们家得带铁锹去， 嗯， 一点一点挖。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你看。嗯， 考古学家多艰难呢 啊， 唰唰唰，注意， 嗯， 这一带是李文华的住宅。 李文华先找来， 唰， 嗯， 发现门了，没关。 你看，我还忘了锁门了。 唰唰，哎，这是什么？ 什么呀？ 瓶子盖，这是。 哎嗨， 唰唰， 嗯， 碎布头，这 嗨， 唰唰，破旧书，唰唰。铁锅，这是 我们家净买废品。你说上面 那时候也没好东西了， 好的也给捂坏了， 就是。 嗯， 注意，有新的发现。 什么呀？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我就那么点啊 的门牙。 哦，门牙找着了。嗯， 不行，上面有字儿。 写的什么字儿啊？ 五万。 哦，麻将牌呀。 哦，对了，麻将牌，这是 麻将牌。行行，你呀 啊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 一点都不玄。 是吗？ 世界的历史上过去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 啊，对，知道。 后来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国家消失了。 怎么没的呢？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什么原因呢？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乱砍滥伐，结果是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结果这个国家消失了，人为的消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砍树的危害性还大呢。 还有呢？ 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眼巴前你说说。 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这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啊，电视怎么介绍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你说的那是小丰田。 哦，你说的是大面包。 谁说大面包的？ 那 小丰满水电站。 哦，水电站，吉林那个。 对， 哦， 解放前建的小丰满水电站。 嗯， 现在由于上层原始森林没有被破坏， 嗯， 它的使用价值还有200多年。 嚯！ 可是咱们50年代建的三门峡水电站，由于破坏了森林，水土流失，淤泥积起来，60年代末就有了报废的危险。 哟，然后后来怎么办了？ 后来国家耗费巨资打了8个流沙洞，才保住了三门峡水库。 哎呦，感情也这么厉害呢。 厉害，您说这些情况不应该告诉给咱们的人民吗？ 可得应该提醒大家。 那个乱砍滥伐的人可恨不可恨呢？ 太可恨了。 对他们怎么办？ 罚他们钱。 罚钱 啊？ 罚钱你危害性造成了， 扣他饭票。 扣饭票？ 拿水枪滋他。你 这都什么主意啊？你 不是，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 哦，有法了。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制裁以外，还要唤起领导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领导也乱砍树啊？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 啊，那有些领导口头上很重视， 嗯， 你看看那个临场一开会，这领导同志一站， 嗯， 同志们，我们现在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 哎呦， 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有60%，把我们差得远呢， 差太多了 啊！经过我们现在不断努力，就拿我们国营林场现在勉勉强强的初具规模， 哦， 当然也很不错了， 嗯嗯， 我们可采这个森林的这面积已经达了是这个我哦2000立方米了， 哎，不错了，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怎么还吹哨啊？ 电话铃响了。 哦，接电话。 啊， 嗯， 是李秘书啊？ 啊，是，你是厂长啊？ 什么事啊？ 县里领导批啊，要点木材。 哎，县里领导那国家计划，咱不是批给了吗？ 可是那个县委开一扩大会，还得要。 你不会顶住吗？ 我顶不住。 你顶不住 啊？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吗？我 也顶不住啊。 算了，你先走，我给批一点吧。 批多少啊？ 批150吧，批150。 得150。 行，就这样了。 哎，就这样吧。 接茬再讲。 嗯， 同志们，我们现在这个林场经过10几年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啊，可采木材现在已经达了， 哎， 达到1850立方米了， 已经叫少了。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嗯，这电话又来了。 啊， 嗯， 李秘书吗？ 啊，厂长吗？ 什么事啊？ 地委领导批的，他们要木材。 这国家里没计划呀，这个 这是地委领导批的呀， 你不会顶吗？ 哎，我试了试也没顶住。 你顶不住 啊？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吧？我呀 也顶不住啊。 是，那你就凑合给批点吧。 批多少啊？ 批300吧，批300，不许批了。 得，又300米。 接茬还讲话呢？ 还讲呢。 同志们， 嗯， 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 哦， 可采面积已经达到了3的3 3 6 1 8 3 7 2，反正也剩不了多少了。 没多少了。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嗯，怎么还是肚肚啊？ 肚来肚去，最后你再听吧。 嗯， 同志们， 嗯， 关于我们劈柴厂的问题啊。 哎，不，等会儿 啊， 怎么改劈柴厂了？ 再过一会儿连劈柴都没了。 整个一林场给分了， 盲目的乱砍滥伐，很多地方就是一把锄头重，10把斧头砍。 你看看， 我们国家就剩下了荒山秃岭了， 给子孙做了孽了。 不仅做孽，还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呐。 哦，对，人们还有危险。 国外有个资料啊， 什么资料？ 现在热带森林里 啊， 每一天灭绝一种动物。 哦， 再过几年是每小时就要灭绝一种动物。 哎。可人是高级动物 啊，快轮着人了。 哦， 你想啊，这动物生存条件都一样啊。 哎，这倒是。 现在我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和灰尘， 嗯， 已经是30年代的10倍， 那么多了。 北京的林科所做个试验呢， 试验结果呢？ 他们调查了一下 啊， 嗯，在北京地区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55个。 哦，像在那个公园里呢？ 公园的一侧一立方米， 嗯， 1000个。 哦，街道上呢？ 街道上一侧， 嗯， 58万个。 哦，那王府井那儿呢？ 王府井也有数字。 多少啊？ 800万。 嚯，那么多呀！ 每立方米800万细菌。 哎呀， 不搞绿化，人们就处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哦，哪皱纹也得趴个10万8万呢。啊？ 哎呦， 你可别糊了，一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哎，看你这有滴滴味吗？ 干嘛呀？ 滋点滴滴味。 这像话吗？那叫消极防御。 那什么办法呢？ 咱们得拉下脸来，咱们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了。 大声疾呼，我们要保护树木，保护森林。 太应该了。 我们有了森林绿化的祖国，那文艺节目写出来也漂亮啊。 那当然了。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词儿也美呀。 就是你都破坏了，还写什么词啊？ 那写什么呀？ 只能这么写了。 你说说。 丘陵遍布黄土。 都土了。 黄山比比谁秃。 呵， 大斧嘁着咔嚓，树木叽里咕噜。 哦， 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怎么样啊。 子孙穷得光屁股。 嗯，对，真是这样 啊！ 富了这代就穷了后代呀，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真应该提醒大家， 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 嗯， 为了绿化我们的祖国，我们应该大声的疾呼啊， 嗯， 大家都来搞绿化， 那多好 啊。 嗯， 大家搞绿化， 嗯， 城市没黄沙， 对 对不对？ 嗯， 变出是绿荫。 嗯， 多好， 山洪不爆发， 对， 再找您的家 啊， 不用铁锹挖，坐上小汽车，咱们马上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转眼到你们家那风景就更美了。 是啊， 树上有小鸟，底下有青蛙，上边滋滋滋，底下嘎嘎嘎，滋滋滋，呱呱呱，院里有大象，地下长虫爬，猴子冲您笑，是猩猩把您抓，啊，灵花。 这是我们家吗？ 这是动物园，这是。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法治主题的相声作品啊，我们今天呢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对于法家思想的探讨呢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啊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今晚的9点30分呢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